第三十二章。因为约伯自以为义，那三个友人就不再回答他。那时有个布次兰族的人巴拉格尔的儿子厄里乌，由于约伯在天主前自视为义人，便大发愤怒，同时也对约伯的三个友人大为震怒，因为他们找不到适当的答复，因此显得天主不公。厄里乌先等他们同约伯讲完话，因为他们都比他年老，他一见他们三人无话可说，遂大为愤怒。于是布次人巴拉格尔的儿子厄里乌发言说，我年纪小，你们年纪大，故此我退缩畏惧，不敢在你们前表示我的见解。我心想，老人应先发言，年高者应教人认识智慧。但人本来都具有灵性，全能者的气息赋予人聪明，并不是年高者就有智慧，老年人就通晓正义。故此我请你们且听我说，我也要表示我的见解。直到如今，我等待你们讲话，静听你们的理论，等待你们寻出适当的言辞。但现今我已明白看出，你们中没有一个能驳倒约伯，能回答他的话的。你们不要说我们寻到了智慧，只有天主可说服他，人却不能。我绝不这样辩论，也绝不以你们说的话答复他。他们已心乱，不能再回答，且已穷于辞令。他们已不再讲话了，他们已停止不再答话了，我还等什么？现在我要开始讲我的一段话，表示出我的见解，因为我觉得充满了要说的话，内心催迫着我。看哪，我内心像寻觅出口的酒，像要爆裂心囊的酒。我一说出必觉轻松，我定要开口发言，我绝不顾情面，也绝不奉承人，因为我不会奉承，不然造我者必立即将我消灭。